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周五的清晨叫醒你的依然是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的声音，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由我来为您叫醒 啊，我把你叫醒 你把我叫醒干嘛？ 我把你叫醒还得了？ 对呀、 今天早上怎么样欢乐大家的上班路呢？来，周五的清晨先送上一首充满爱的歌曲，来自徐佳莹 Love。 我真是想要为你唱一首歌，不管看几遍都大意不得，老套了点，我却真的提案便为你深陷了。看着你的脸，我真是想要为你唱一首歌，然后我会问你感觉如何，最好是你也情不自禁再度为我深陷了。爱情就要不得，但我真的真的忍不住了，爱的通俗，爱的自得其乐，简单的和弦就能道尽我心中的真是想要为你唱一首歌，不管看几遍都大意不得，老套了点，我却真的第二遍对你好奇了。看着你的脸，我还是想要为你唱一首歌，然后我会问你感觉如何，最好是你也情不自禁再度为我深陷了。爱情就要不得，但我真的真的忍不住了，爱的通俗，爱的自得其乐，简单的和弦就能道尽我心中的 love。 我真的真的忍不住了，当我们徜徉在爱河里头，什么巴拉格都能是超经典的情歌。 来自早音乐秀的歌，不管什么歌都是一首爱你的歌。今天清早啊，就给大家送上了满满的爱，来自拉拉徐佳莹。 这个梗铺得好，反正不管什么歌都是爱你的歌哈。 哎，但是相当于月月鸟小哥哥虽然没有睡醒啊，那就先用一首满满的爱先把你唤醒，怎么样？现在有叫醒吗？ 我准备唱腾格尔了，怎么样？ 啊，不，你先控制好你自己啊，先让我关注一下天气状况，看看今天是不是要多穿一点。 好，想让我摩拳擦掌， 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Morning， 我们来关注一下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度。今天白天呢还是维持到以晴为主的天气，气象条件呢对于污染物的扩散没有明显的作用，所以能见度和空气质量和昨天相比呢略有转差，但是其实也差不多了哈。对于交通出行以及户外活动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午后呢最高气温在4度上下，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哎，今天好像零上的还不少。 是，而且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哈？就是我们刚刚呢在说这一段天气预报当中，已经没有这个持续了很多天的低温蓝色预警 已经解除了啊， 对，已经解除了。那么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有4度，最小相对湿度只有15%。当然呢，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是非常冷的，最低气温有-6度，最大相对湿度也只有50%。 要啥自行车啊？最低气温都-6度了，前两天-10度啊， 可以可以，很满足很满足。所以还没有把你冻醒吗？ 行了行了，腾格尔的歌曲什么时候唱？ 啊，不用了。来看看签到前十名哈，大家应该都不想听到腾格尔吧？签到的第一名，我们来公布一下， 桃花源吗？ 是，好了，你看给我吓的，现在已经开始方轮子自行车是播报方式了啊！ 来开始啊！ 第一名是辉子，第二名是木然，第三名是观海听涛，第四名是 You， 第五名是飞鸟。嗯，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的是7秒的记忆。第七名呢是蜜糖小琛，第八名纪大人，第九名是黄丑丑，第十名呢是瑞瑞。来恭喜上的十位朋友啊。 嗯，那白喜新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问我们说一分啊怎么会这样呢？明明签到了很早啊。 说明你转发了中华锦鲤。 你最近可能是没有了解耗神的这个新动作哈，他已经把我们的积分系统改了一下，大家在7点到7点10分签到的话会获得随机积分，就是1分到20分不等，完全看你的运气。 所以呢现在大家呢有两种上榜的方式了，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签到排行榜啊，另外一种呢就是虽然我签了200多名但是我20分。 哎，那也还不错哈，就是可以获得更多的积分，包括我们的积分换礼活动也正在尝试当中，稍后就会上线，各位可以期待一下了。 哎，是了。 嗯，那么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提到一个动画片的名字。 嗯， 哇，我觉得说出来这几个字你就应该就会陷入到童年回忆当中。 这几个字儿不光是童年回忆了，基本呢就是如果说在一个小学班级同学当中两个人忽然打起来架，或者是吵起来，老师就会把他俩叫出来说，你们俩这两个人真的一个没头脑一个不高兴，对不对？ 对，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没头脑和不高兴，大家小时候应该都看过啊。 对， 这是儿童文学翻译家也是作家任溶溶创作的经典童话。 哎，12月22号呢根据这个童话改编的国家大剧院的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将在大剧院11周年的公众开放日艺术节当天来首演。这一次呢没头脑和不高兴呢走上了歌剧舞台，是由评剧艺术家韩建光来担任编剧，而另外呢青年作曲家张艺新来进行作曲的哈。 大家了解一下啊，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看到的这个动画作品童话故事的经典现在变成了歌剧作品。 嗯， 想象一下没头脑跟不高兴两个人要在舞台上用歌剧的方式然后互相的斗嘴，还挺可爱的。 那真的也不能叫没头脑和不高兴了，我感觉是因为这两个人 拥有歌剧天赋是吗？ 对呀，就是诸多的艺术都傍身，你说。 那这一次的这个歌剧版的没头脑跟不高兴，他们将要通过粗心大意的没头脑还有任性坏脾气的不高兴来告诫孩子们坏的习惯会酿成大的恶果。其实这也就是小的时候不管是父母在睡之前给你讲童话故事啊，还是给你买很多的童话绘本，其实到最后都是要教给你一些道理的。 对，所以这么多年之后道理都忘了，然后呢 就故事都记得很清楚 、啊， 对，包括主人公的名字什么之类的。 对啊， 所以今天来考验一下大家了，小的时候你看过我的最喜欢的一篇童话故事或者说印象最深刻的一篇童话故事是什么？ 你最深的是什么？ 就是接下来这首歌曲啊。 哦， 大家听前奏应该慢慢已经听出一些 歌曲了吧。你还是高大上一些，我就记得皮皮鲁和鲁西西 啊。皮皮鲁和鲁西西我也很喜欢。就是郑渊洁的那童话的好几部曲我都很喜欢。 嗯， 当然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应该也是很多人的心头好，最喜欢的童话故事 Beauty and the Beast。 朝夕相对冲，在互相感动，在互相包容。 蔓延中。 比眼中的风景更高远的是心中的崭新愿景，永不止步的揽胜之心，让巅峰之上的人生更上一层。购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187。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没头脑何不高兴、 啊、哎，童年回忆来一起问问大家。所以你突然来一句没头脑不高兴，你说咱俩谁是没头脑谁是不高兴， 那只能 我是不高兴。 对啊，那谁想当没头脑呢？ 也毕竟我是在早音乐秀出了名的 没头脑。 不是，你已经把我跟我妈的梗给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呀，所以我只能担任这个坏脾气的不高兴啊。 所以看来我真是没头脑了，因为当我抛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没想到你直接占据了不高兴。这么没头脑的事谁能干得出来啊？是是 对啊， 对啊。 就你经常给大家讲我跟我妈那段子啊，就我妈就说：“哎呀，你脾气不好，你以后要……”你说谁脾气不好？ 说谁脾气不好呢？ 对 啊，你脾气好，你脾气好。 对，你看，所以咱们俩早安音乐秀版的没头脑跟不高兴已经火热出炉了 啊！ 是的，是的，嗯，那下一周我们俩要唱一首没头脑和不高兴吗？ 不，那个主题曲好像还挺不好唱的。 但是我觉得舒克贝塔这个可以，对不对哈？ 对，他刚刚提到了啊，这是哎、嗯、舒克贝塔、 哦、素素说， 对，素素给我们的答案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嗯。你小的时候最喜欢看的一篇童话故事是什么哈？舒克贝塔他说到现在还会唱主题曲呢，我们月月鸟小哥哥也会，还会用， 太简单， 还会用腾格尔老师的版本。 啊、不，那不用，就是舒克贝塔那个基本它就是一种，就是难道现在来说的话哈、啊，它是一种回声，舒克开飞机的舒克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 为什么还有渐弱呀？ 对啊，就是开飞，就是这、就是回声嘛，渐弱嘛，对不对啊？ 我发现你对很多东西的这个叫法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 嗯，怎么说？ 比如说玩具，还有舒克和贝塔， 这个。 就我们都会叫 不是 舒克贝塔， 贝塔对， 对 或者是贝塔嘛，对不对、啊？ 对。 那我为什么叫贝塔？因为那首歌里面唱的是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所以我叫贝塔。 太可怕了！他说还有穿着蓝裤衩的海尔兄弟啊，当时啊有一件事不明白，就是他俩不冷吗？ 他俩不光穿着蓝裤衩，就是走哪儿都穿蓝裤衩，经常去南极北极的哈。 哎，但你知道现在有新版的海尔兄弟要推出了，居然给他们穿上了衣服。对此呢，也是很多的网友都表示不要，那不是我们记忆当中的海尔兄弟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嗯， 就是你小的时候呢，你身强体健，长大以后你就需要一条秋裤或者毛裤， 所以要再给他们俩准备两个保温杯，里面再泡满枸杞什么之类的吗？ 棉毛裤之类的哈。Messi 说呢，我小的时候记忆深刻的是《宝莲灯》，李玟的爱只要一个字， 爱就一个字， 但是那不是李玟。 对，这好像是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 爱就一个字是张信哲的，然后李玟是另外一首主题曲，还有一首罗欢的主题曲，哇，这首 对，李玟应该是想你的365天吧， 对， 嗯，印象比较深刻啊， 哎，是了， 这是给大家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童话故事。蜜糖小春跟我们说最喜欢的也是现在比较爱看的，你看人家这个就很新了， 嗯， 月鸟小哥你应该都没有听过 什么 小马过河， 我记得神笔马良， 神笔马良，对。就是你只有走过了才知道河的深浅，你问牛、牛说很容易，你问松鼠，松鼠被淹死了，所以从小就告诉我们说要敢于尝试，不要信别人，要学会自己去勇敢地面对你的人生，你去做主。 我觉得这个故事当中松鼠好可怜，你问了松鼠一句，松鼠就真的跳下去了。 哎，不过他说的这个小马过河应该就是你讲的神笔马良同时期的一个故事吧。 对， 然后我他刚刚提到这个小马过河，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那个小马宝莉， 嗯， 然后是现在特别火的那个，也是一个动画片。 我想到是思萌，哎，我想思萌什么时候过河。 小马思萌您替了2天班了，让他歇歇吧好不好？ 是的啊。 好，那大家可以继续把答案小的时候最喜欢看的一篇童话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没有加入的朋友赶快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加入我们吧。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Said this time next year I'ma be the one who do everything and more you said I couldn't do. This one's for you. And this time next year I'm gonna be stronger, a little bit taller. Top is my only fear. and show my face for the world to see. Gonna see me. And I'ma call every girl that turned me down and tell them now that I'm just too busy. So I don't have the time. And it's funny how my so-called friends who always left me alone are suddenly running into me and blowing up my phone. I'm caking in the door now, better get out my way. Never really saw me coming, you left with nothing to say. That's what everybody would always put me down. I hope you open up your eyes and take a good look at me now. Take a good look at me now. Take a good look at me now. Oh baby, take a good look at me now. Look at me now. Now take a good look at me now. Oh, look at me now. This one is dedicated to all of the people who said I would be nothing. Just look at me now, look at me now, look at me now. I'm caking in the door now, better get out my way. Never really saw me coming, you left with nothing to say. That's what everybody would always put me down. I hope you open up your eyes and take a good look. Look at me now, let's Charlie Puth. 今天呢，来问问大家小的时候最喜欢看的一篇童话故事啊。双鱼的方向跟我们说，黑猫警长葫芦娃，圣斗士星矢，太空堡垒，恐龙特级，可赛号，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小蝌蚪找妈妈。 来官方认证一下，咱俩应该是一个年龄段的人啊。关键是恐龙特级可赛号这个事儿，好像只有八零后的一段时间大家能够看到，再往后的话大家都是奥特曼了嘛，对不对啊？ 恐龙特级可赛号是一个动漫是吗？ 你以为是两个吗？ 我刚刚念的是恐龙特级可赛号。 对，你以为是阿诺？ 我以为是俩。 你以为是 阿诺施瓦辛格？ 对，阿诺施瓦辛格三个人同时站起来了。 阿诺施瓦和辛格。 对， 红跟我们提到了黑猫警长啊，机智勇敢正直。哎，我发现大家更多提到的是动画片，哎， 对， 就是小的时候自己在电视上看到的。 那他 有没有一些童话故事，就比如说从绘本或者说睡觉之前爸妈讲的？ 就我小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听的比较奇怪一点，就听过的是希腊神话 啊， 就是听过什么俄狄浦斯啊，什么底利修斯之类的这种东西。但是我印象里特别特别深刻的就是，最起码你有一个什么卖火柴的小女孩之类的吧，这种 对这种 童话故事吧，哈。 是的，像鱼儿也提到了说，小时候最喜欢看的是《狮子王》。老公说他最喜欢看的是《地球超人》。 地球超人， 地球超人是什么？是 DC 的那个漫画吗？ 应该不是吧？哎，可以一会儿具体来解释一下。反正我印象当中呢，原来有一部天空、海洋还有大地有个三个战士那种的，还能把他们的这个圣衣传到这个天空当中的卫星当中再回来。 好有年代感啊！你居然还都记得。 中央六台放的。 五谷丰登给我们提到了拇指姑娘。 哎，拇指姑娘真的 是，这是小的时候经常会讲的。还有豌豆公主，我们小时候就在想说，哎，垫了十床的鸭绒被，居然还能感受到那下面有一颗小小的豌豆。She is a real princess。 对。 然后呢，我就晚上睡觉之前试着在我的那仅有的一层褥子下面放了一颗黄豆， 硌得睡不着， 压根儿没感觉，一觉到天明。 是，来看一下，不会说话添加剂说呢，这个，红裤衩的超人，难道还有蓝裤衩的超人吗？ 他应该指的就是超人，就是专门告诉你一下，因为刚刚有人说海尔兄弟说他们是穿着蓝裤衩，你们怎么老盯着人家裤衩不放呢？ 关键这个 这个裤衩这个地方比较显眼吧，我觉得。小陈的安吉丽娜说，我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部童话叫做《一朵小绒毛》，是一个关于他的梗，我妈妈一直挂在嘴边，就是小的时候每一天呢必须听一遍，必须听一遍嘛。 对啊，每天要听一遍啊，而且这个故事呢不听不睡觉，而且一个字都不能错，错一个字呢我都能发现。哇、你这发现小孩子跟你较起真来，你真的是没办法啊。 是是是。 那会儿大概两三岁的样子，现在这个梗呢已经天天被我妈叨叨给我闺女听了，所以现在你闺女有没有要求？妈妈，快给我讲一朵小绒毛，不许讲错，错一个字我都不睡觉。 这是他们家的传家宝。 这时候你就可以威胁一下你女儿，告诉她说：“哎，你如果没有按时睡觉的话，长大可能会容易长胖哦。” 是的， 这对女孩来讲应该是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了。 哎，现在呢，儿童肥胖已经变成了世界一大问题，而且呢，美国的最新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让孩子小的时候每天按时就寝，长大后呢是不容易发胖的。你知道，美国是全世界第二肥胖的国家，第一肥胖的是墨西哥嘛，离得也很近。 嗯， 所以呢，这个问题确实是一大问题。而研究人员呢，抽取了2200名，五岁的儿童的数据，随访了10年之后，发现呢，作息规律这件事情对他们日后的肥胖不肥胖这件事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 对，也就是说，跟那些就寝时间规律、睡眠充足的孩子相比，就寝时间不规律、睡眠不足的孩子，除了睡眠质量比较差之外呢，身体质量指数，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 BMI 也更高一些啊。 对。 那大家可能就会好奇说，哎，那你们说按时就寝，到底几岁睡觉，就是几岁的时候在几点睡觉是比较合适的呢？ 所以呢，你看美国的全国睡眠基金会就建议，3到5岁的学龄儿童每晚应该保证10到13个小时的睡眠，6到13岁呢是9到11个小时，14到17岁呢应该保证8到10个小时。哇，睡好长啊！ 所以大家现在都了解清楚了，那么就听妈妈的话，早点睡觉吧。 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是否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而且相较于之前提到过的那些神器，这一款可定时的电动锅更加神，完全不需要花费你早晨的时间。所以前一天晚上你把米洗好，水放好，定好时，而你可能还在睡觉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工作，帮你煮好稀饭了，是不是很神奇呢？今天早安音乐秀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来自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花费一点时间来为自己做营养可口又美味的早餐，就是我们迎接健康美好生活的开始。 推给你的信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收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 北京时间7:37，这里是爱你不是两三天，已经陪伴过你很多年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今天呢，静瑜真的超有爱。刚上来第一首歌曲叫做 Love， 对不 对 啊？然后这个音乐早餐呢叫做爱你不是两三天， 是的， 一会儿准备爱你还不是仅两三年呢，对不对啊？ 他倒没有这首歌了啊，因为今天回到童年了，来跟大家想一想一些美好的故事啊。说小的时候最喜欢看的一篇童话故事， 嗯， 我刚刚看到了一个朋友的答案，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笑。 哎，我也看到了， 对，德安跟我们说，他说，哎，大家想想小时候跟现在的这种区别啊，小的时候听那个海螺姑娘的故事，觉得哇，好贤惠啊， 嗯， 如果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海螺姑娘该多好，在我不在的时候来帮我收拾屋子打扫卫生，嗯，长大第一感觉回家一看，是不是进贼了呀？我家怎么变成这样了？ 就成人以后呢，就会想很多的东西， 对，多很多防备的心理，就不再有小的时候看到童话故事。当然，确实啊，我们要比较实际的说，如果真的长大以后你遇到这种情况，还真的是应该想一想是不是进贼了。 但是如果你长大之后回家发现，虽然是进了一个人，但是全家都被打扫得特别干净， 对， 那估计是，哎，我妈应该叫的那个阿姨过来了，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我妈自己过来了，哎，我妈又来过了啊。那小傻跟我们说，马兰花，哎，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这应该是小的时候的那个顺口溜吧。 哦， 马兰花， 是是是， 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 哎，女生的顺口溜真的是很好哎。 那男生的呢？ 男生就是星期天的早晨，大雪茫茫，白胡子的老头排成一行行。 这是什么呀？你这是 白垩纪的恐龙正在唱大戏。 rap 吗？这是？ 这就是小的时候的顺口溜 啊。哦，到现在就，你可以给他谱一个什么？谱一个那叫什么了 ？flow 还是什么来着？对对对对对。 又又 又又，那星期天的早晨， 大雪茫茫，白胡子的老头掰成一行行。 好了，我们应该会被 rap 歌手起诉吧？ 来看一下，哥哥屋说呢，我闺女现在呢是什么公主都喜欢，天天拿一堆公主娃娃考察我他们的名字。 天 啊，这个很可怕。 对，你知道就前一段时间看《无敌破坏王》的时候，然后中间有一个桥段，那么就是当中的所有的迪士尼的公主们都坐在了一个房间，然后这时候我就真的有脸盲症，你知道吧？我就整个人很惊恐，然后我旁边的闺蜜就跟我说，哎，你看这是木兰 啊。哇，她真的记得。 对，木兰应该还蛮明显的，就是能看得到这是什么公主，那是什么公主，然后， 嗯， 你看他们明明都长得脸一样啊。 对，就是说明你自己观察的不太细心，就如果换一个人的话真的会记得非常清楚哈。 嗯， 你像这个他自己说嘛，我比我小的时候公主多了，然后呢格格巫说，但是呢每次老考那几个名字之后呢，我记住了一个娃娃，她叫索菲亚。 对，索菲亚公主哈，比自己小的时候的公主多太多了啊。嗯， 对啊。 德安跟我们提到的时候还有童话故事青蛙王子，他小的时候觉得公主真善良，王子真幸福，长大了之后就会考虑说，这青蛙会不会有毒啊？ 我发现了，德安有毒。 对， 德安基本就是真相帝啊。 还有提到了说，睡美人睡那么久真可怜，但现在想想真羡慕他可以睡那么久。 对，德安说呢，还有匹诺曹说谎的话鼻子会变长，所以家长都教育我们说，哎，不要说谎。但现在呢，发现用匹诺曹的鼻子去做铅笔岂不是真好？ 铅笔在想什么？ 这个脑洞开的有点大哈。 不过真的是看过匹诺曹的童话故事的话，大家最近在看海王的时候，应该会心有灵犀的笑一下吧。 嗯， 就还蛮可爱的啊。不剧透更多的桥段。总之呢，童话故事其实对于人的一生的影响都还是蛮大的。 对， 你小的时候看的一篇童话故事，可能他教给你的道理，其中的一个主人公的一句话，或者说他的形象，其实都深深的印在了你的脑海当中。 嗯， 就像一首老歌一样。 对，就像一首老歌，比如说当年的很多人会听着这首歌曲《挥着翅膀的女孩》，然后呢觉得得到了很多成长的，或者是当中的一些力量。那最近呢，容祖儿的《答案之书》2018校园巡回演唱会呢，畅谈会是在清华大学落幕。当晚呢，这个容祖儿不仅演唱了新专辑《答案之书》当中的数首新歌，还和学子们分享了专辑创作的历程和自己的音乐态度哈。 那为了宣传自己的这张新专辑呢，从今年9月开始，容祖儿至少已经做了80场公告，就其实几乎就是每天一场的通告来赶啊。他说，可能在很多朋友看来，我是一个没有生活只有工作的人，但是对我来讲，就是工作就让我感觉到很快乐，这也是一种享受。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通过音乐得到力量，这就是他最大的快乐了。 这个观点和态度跟我们俩做早安音乐很像哎。 对呀，啊，就只要能欢乐大家的上班路，我们俩都觉得很喜欢。所以呢，我愿意做大家上班路上那个挥着翅膀的女孩。 我愿意给大家，我愿意 挥着翅膀的月月鸟。 不是，我愿意做旁边那个给你来鼓风机的那个人。 我不要鼓风机， 把你吹起来哈， 我自己有翅膀。 直到他也离开，留我在云海徘徊，明白没人能取代他曾给我的信赖。 See me fly。

sucker for your novel. I'm wearing your goggles. Virtual, virtual reality. Hey, it ain't what it cost you. It might be a dollar, as long as it shocks you. Memory, electricity, mind device, still a kiss. A little souvenir. Can I steal it from you? To memorize the way you shock me, the way you move it here. Just wanna feel it from you. Hey, don't be afraid to catch feels. Ride your cup and chase thrills. I know you ain't afraid to pop pills. Baby, I know you ain't scared to catch feels. Feels with me. Goddamn. I know you love to make an entrance. Do you like getting paid or getting paid attention? You mix the wrong guys with the right intentions. In the same bed, but it still feel long distance. You're looking for a little more consistency. But when you stop looking, you gon' find what's meant to be. And honestly, I'm way too done with the hoes. I cut off all my exes for your X and O's. I feel my old flings was just preparing me. When I say I want you, say it back, parakeet. Fly your first class through the air, Airbnb. I'm the best you had, you just be comparing me to me. I'ma add this at you if I put you on my phone. And uploaded it, it get maximum views. I came through in the clutch more than lipsticks and phones. Wore your fave cologne just to get you alone. Don't be afraid to catch feels. Don't be afraid to catch these feels. Ride your cup and chase through. 这首歌曲啊，曾经在早安音乐秀的出场率非常高 啊，真的吗？ 啊，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你怎么又放这首歌曲，所以后来吓得就不敢放 了。吓的也不至于啊， 有一点哈、啊，但隔了很久翻出来，发现还是很好听。 这首歌曲呢，其实呢有一大波的这个超级主打的明星了，比如说 Calvin Harris 是吧 ，Pharrell Williams、Katy Perry 等等。但很奇怪的是，这种大明星的拼盘的合作呢，当时上榜率确实不太高，然后在 Billboard 也没有取得特别好的成绩。但是我觉得相对好像比较符合我们早秀的口味哈。 哎，对，在早上欢乐各位的上班路。同样，今天我们也有互动话题，刚刚开车出门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参与到今天的聊天当中。 对， 想问问大家小的时候最喜欢看的一篇童话故事啊？刚刚提到了很多的公主，说我真的是对他们有点傻傻分不清楚。双鱼的方向说，哎，你仔细看，每个公主的发型和衣服的颜色都不一样。我闺女还发现了，每个人的项链都不一样。我的天哪！ 所以 镜头闪过那么两秒钟，你怎么看？ 对对对，所以呢，你会发现很多人呢观察的点，最后就能区分出一个人来，对不对啊？ 是。 所以呢，你看，就是我记得当年的哆啦 A 梦有一集嘛，哆啦 A 梦呢就回到自己的星球，然后就给大雄就是看了一下，哎，你看看我们当时的毕业照，无数个哆啦 A 梦在一起拍的一张毕业照，大雄说哪个是你啊？ 对呀、 啊，哆啦 A 梦很生气说，我是最帅的那个，你看不出来吗？ 明明都一样，哪能看得出来啊？但是呢，必须要纠正一下田螺姑娘的名字啊，因为刚刚的这位朋友给我们打过来就是海螺姑娘。 我俩是觉得哪儿有点怪，对。 对，突然想到很多朋友都过来给我们纠正了，像比如说树啊，都说是田螺姑娘，对对对。 哎， 大家希望大家进门以后都可以发现，哇，家里田螺姑娘来过了，变得好整齐，好干净啊。 嗯，海螺姑娘应该就是海味了哈。笨小孩呢说，哎，郭鹏刚才说的那个是正义战士，就是我刚才说有盔甲可以穿太空再回来那个哈。 嗯， 他说呢，地球超人是有五个角色，有五个戒指，分别是金木水火土，然后他们分别戴着戒指大喊金木水火土就可以召唤出地球超人了。 这不是，好无聊、啊、 这不感觉是拉阿拉丁神灯吗？比你这个操作还简单一点、啊、 你们小时候男生为什么看的都这么无聊啊？ 所以我跟你说，小的时候男生真的就很爱放招，就是当时看了圣斗士星矢之后，就你看比如说现在两个男生追打应该就是互相踢两脚就得了，但那个时候一定要先定在那里，说庐山升龙吧，天马流星拳，一定要吼出来啊！ 你让我想到吐槽大会当中陈意如吐槽李小鹏说，你居然还有个自己命名的工作， 叫什么 李小鹏挂，所以就很有这种就是日本动漫的即视感，每次就是说我 要 放大招了，哇，李小鹏挂，然后旁边的这些队员就会说哇真的好啊，对，会说必杀技李小鹏挂，然后其他的队员哇真的好 厉害 哦厉害。 我跟你说，如果在日本动画片当中呢，刚才你说的那个必杀技应该可以拍两集左右啊， 就光一个必杀技吗？ 是， 好无聊啊你们。大家小的时候看过的最喜欢的一篇童话故事，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 嗯，好，继续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国女星朱丽叶·比诺什呢，将出任明年的柏林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那她1997年呢，也是凭借着《英国病人》摘得了柏林电影节的最佳女主演的银熊奖。这一次呢，是她是以《英国病人》《浓情巧克力》《新桥恋人》还有《蓝红白》三部曲之蓝等作品来知名哇，好多好片哈。 那这一次呢，将会担任评委会的主席了。第69届柏林电影节将会在明年的2月7号到17号去举行，而成长教育导演的新作《陌生人的善意》已经确定将会为柏林电影节做开幕影片。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跟陌生人有一点关系，来跟陌生人 say hi， 来自冉冉，你好陌生人。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Forever Young， 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全球独家大首播。 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活得高亢低落，高亢低落，有个沙漏在心中荡漾。或许时间让皱纹蔓延了，对在意的事手也握紧了，不愿得过且过，可我可有，不是命运，这是我最深爱的时间。 老公，给爸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你看 哟，五粮液股份公司猪年生肖酒。 对，爸属猪的当然得送猪年生肖酒。 厉害啊，瓶顶的小金猪金光闪闪，真漂亮。 还有更厉害的呢，还送了一提拉菲集团红酒礼盒呢，咱爸的礼物也有了。 这么漂亮的酒哪儿买的？ 打4008909899订的。 4008909899订五粮液股份公司猪年生肖酒。

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 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电竞。作为全球最负盛名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奥运会呢时常乐于扩展自己的参赛项目的边界，而近日呢，国际奥委会便寻求将具有强烈街区色彩的跑酷运动纳入到奥运家庭当中。但是对于正在日渐火热如火如荼的电子竞技而言，五环旗或许仍然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目标。前不久进行的第七届奥林匹克峰会当中，除了运动员权益以及独立反兴奋剂体系等议题之外，电子竞技也成为了会议研讨的重心。不过呢，这一次峰会当中，国际奥委会似乎并不准备为电子竞技来证明。国际奥委会说，竞技体育的定义呢是与身体活动直接相关的，相比更加传统的竞技项目，电子竞技并不能全面的呈现这种竞技的属性。所以呢，电子竞技是否应该被冠于体育的名号，需要进一步来探讨。此外呢，电子竞技行业的主题仍然是围绕着商业逻辑来运作，奥委会呢则是建立于某种价值之上。考虑到这样的一些因素，将电子竞技纳入到奥运会奖牌的项目的想法现在仍然是不太成熟的。但是呢，随着商业和年轻一代的效应正在变得愈发明显，非传统运动项目和综合体育赛事的壁垒现在也是慢慢的消退。2016年，在印尼的富豪哈尔诺托成功的游说之下，亚洲奥委会便将桥牌纳入到了亚运会的正式项目，而电子竞技也以表演赛的形式亮相。而从2022年开始，电子竞技将正式成为亚运会的奖牌项目。虽然在国际奥委会的眼中，电竞和体育的分野或许在短时间是难以被弥合的，但是随着电子竞技受众的持续扩大，与之相关的传播、赛事以及运营是日臻完善，改变可能已经悄然发生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2016年的主题单曲 Against the Current 带来的 Legend Never Die， 传奇永不熄灭。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Legends never die when the world is calling you. Can you hear them screaming out your name?Legends never die, they become a part of you. Every time you play for reaching greatness, relentless you survive. 安快跑 Running Time。 久等了各位，8:08，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为什么久等了？ 因为每次中间广告很长的时候，我们俩也很焦心。 但是我后来们不是给大家快跑了一会儿吗？ 啊，对， 你把这事儿忘了， 像广告？ 什么像广告？什么像广告？就是刚才其实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就是电竞这项运动。 你就是忽悠大家去打游戏啊。 不叫忽悠去打游戏，现在别人可以为国争光好吗？ 啊真的好厉害的呢，就像小的时候看的那些动画片一样，到现在也都只记得些什么。 哦，这也太硬了。 没有了，今天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企鹅影视自主控盘的首部电视剧《风声》将在明年开播。 是。 那么《风声》大家之前比较熟悉的是它已经推出过电影版本了。 哎，电影的版本呢确实还挺好看的，现在呢我都记得非常清楚，李冰冰、周迅还有黄晓明在其中的一些演绎啊，还有苏有朋在里面演绎娘娘腔也很有意思哈。 是的，所以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呢，这个电视剧版的《风声》其实压力也是很大的。 对， 那这部剧呢是由李云亮来指导，小说的原著作家麦嘉来担任总监制的。 哇， 那大家都知道此前已经被改编过电影跟电视剧了。 嗯， 大家都知道那个电视剧版的时候也是由廖凡来主演的，所以等于说卡斯都是很大的。 对， 那么这次翻拍，大家其实也对他们都还抱有一些怀疑，同时也还蛮期待的。 但是由于他是原著作家来担任总监制嘛，应该我觉得质量上是有保证的。而企鹅影视也表示，这次翻拍是因为发现年轻受众对于家国情怀的作品的讨论度和观看度其实表现还是非常活跃的，所以才考虑到再一次把《风声》重新去翻拍一下哈。 嗯，再来一版全新的《风声》，也让大家重新感受一次家国情怀的。 我已经开始笑了。 怎么了？ 风声就配风声，风吹麦浪吗？ 风声难道没有风吗？ 从哪儿来的风？这是 李健来的。 就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 我来晚了，借你的澎湃动力即将为你呈现。 12月24日，全新迈锐宝 XL 搭载 2.0T 智能变缸涡轮发动机，用心向你道歉。全新迈锐宝 XL 即将登场。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车载核心科技已为你升级完毕。12月24日，全新迈锐宝 XL 配备全新一代 MyLink Plus 智联系统，诚心诚意向你道歉。全新迈锐宝 XL 即将登场。 您好，买单。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使用云闪付 APP， 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优惠有封顶，详情登录云闪付 APP 查询。 清空购物车，不如买辆车。广汽本田大型豪华 SUV 冠道送惊喜，即日起买冠道240 Turbo 享最高36期零利率，还有7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特约店。 广汽 Honda。 如何让科技更懂驾驶？ 2.0T 可变缸发动机配合时速变速箱，赋予动力随需应变的智慧。如何让科技更懂你所需？移动互联体验 Q 搭载 OnStar 安吉星，随时随地响应你的需求，智能车生活触手可及，科技突破想象。全新一代凯迪拉克 CT6 现已智享上市，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比眼中的风景更高远的是心中的崭新愿景，永不止步的揽胜之心，让巅峰之上的人生更上一层。购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187。 孝心郭冬临，元旦陪您逛金店啦！1月1日，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郭冬临现场抽金钞送惊喜，购满2019更享投资金条零工费，更多优惠等着您，不见不散。 哎，听说了吗？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抽大奖呀！ 啥大奖呀？ 在12月31日前，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抽奖”，1000元大奖等你来拿。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嘿，你干嘛呢？一直鼓捣手机不说话。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抽奖”，1000元大奖分分钟带回家，还不赶紧动起来！ 注意注意，一号新家新品老房快装服务登陆京城。 工期这么短，3天完工，冬天也能高品质装修。 工艺这么好，一号新材安全环保，边装边住。 装修这么省，20平客餐厅仅需8800。 惊喜这么多，吊灯、智能门锁全部送。 0108553566，快去一号新家呀！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566，0108553566，活动详见店内。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每年到了年底呢，大家除了感受到寒冷的天气，也会感受到颁奖季的讯号。 是。 那么其实很多的颁奖季现在都已经开始逐步的公布提名名单了，包括公布一些组委会的名单啊、片单啊等等的。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美国演员工会奖的完整提名名单，最近也揭晓了。 对，这也是奥斯卡之前的一个最重要的风向标了，也是演员类的大奖的最大风向标。我们来看一下 Lady Gaga 联手的 Bradley Cooper 这个力作呢，《一个明星的诞生》是获得了4项提名。哇，我觉得他们俩今年这部片超赚， 是 不管在音乐榜单当中还是在电影榜单当中呢，都会有一席之地啊。 对，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那么宠儿还有黑色党徒是获得了3项提名，而 Emily Blunt 在电影方面获得了女主角和女配角2个提名。而艾米亚当斯还有艾玛斯通则是横跨电影和电视类的提名。 对，颁奖礼呢将在明年的1月28号来举行，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两天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奖项呢都陆续发布了这个 nominee， 就是所谓的提名名单了哈。 是，那 Lady Gaga在年底呢也真的是感觉幸运女神光顾了啊，不仅是像刚刚郭鹏说的在这个音乐榜单当中还电影榜单当中都有所斩获。最近和很多女明星一起合拍的，你知道年终的时候这种岁末大刊的这种就是杂志封面就是大家必抢之地，就是几个女明星在一起拍的时候肯定各种是争奇斗艳。但她成功的凭借一个露肩装然后摘获了头筹。最近大家对她的评价都非常好，所以在时尚界也真的是斩获了一席之地。 你看她现在已经不用靠这个全身挂着肉那种衣服 莱伯德这个所谓的出位了，是不是哈？ 让大家真正感受到他的实力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也是很彰显实力的 Million Reasons。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to let you go.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to quit the show.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e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About a million reasons. If I had a highway I would run for the hills. If you could find a dry way I'd forever be stillBut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e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About a million reasons. I bow down to pray. I try to make the world seem better. Lord, show me the way to cut through all this worn out leather. I've got 100 million reasons to walk away. But baby, I just need one good one to stay.Head stuck in a cycle, I look off and I stare. It's like that I've stopped breathing but completely aware. Cause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e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About a million reasons. And if you say something that you might even mean, it's hard to even fathom which parts I should believe. Cause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e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About a million reasons.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抽大奖呀。 啥大奖呀？ 在12月31日前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抽奖，1000元大奖等你来拿。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嘿，你干嘛呢？一直鼓捣手机不说话。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抽奖，1000元大奖分分钟带回家，还不赶紧动起来。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嘿，您家这是变魔法呢还是怎么着？三天不见家就装修了一遍。 哪儿啊，这全靠了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定好设计后施工只要3天，边装边住都不用搬家。 厉害了，这墙壁吊顶背景墙装下来得多少钱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吊灯呢。具体的你打010-855-3066问吧。 010-855-3066，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北京时间8:22，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小的时候啊，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自己最喜欢的一篇童话故事。 哎， 嗯，这跟我们说，哎，你们有看过《天空战记》的吗？ 看过， 就是跟《圣斗士》很像，就是有圣衣也很热血啊。 你看过吗？ 没有啊。 我怎么会看这种打打杀杀的 天神之间的战斗。他说最喜欢的是孔雀王和龙王，然后呢他们当然呢我们天书奇谭也很好看，天空战记当中就有你刚才说的所谓的李小鹏挂这种的口号、 哦、对对对， 就他们的 一句话必杀技，他们的必杀技就是每次碰到对方以后一定要大叫一声伊姆拉萨 然后我想到了然后跟我们提到的这个樱木花道啊、 嗯、 应该小的时候很喜欢看灌篮高手，他们当中也是当你有一个腾空比如说要扔三分的时候就所有人会定住，然后分别会拍各种人脸上的表情， 拍两集，一个三分扔两集，而且定住以后他忽然比如说忽然看到他的表情以后画面闪回到他们当初认识的时候 啊，对对对对 对 然后那个三分球还在往上走，忽然看到另外一个哎他又有段故事你知道吗， 小的时候真没好好学习啊月月鸟小哥哥、 没有学的还挺好的、就是、 怎么都记得这么清楚呢， 对、啊、就是有些动画片看的还比较多一点哈。 青柠跟我们提到了卖女孩的小火柴、这 卖女孩的小火柴， 卖火柴的小女孩吧， 这火柴应该往自己头上摸一摸，这是上次另外一个冷 有点热 冷段子你知道吗，一个火柴左右有点热，然后呢往自己头上摸了摸， 嗯， 然后他就 点燃了啊，真的很好玩。像藏起来不让你找到提到的就是像女生小的时候会看到的童话故事啊，像灰姑娘、教给我们的道理呢就是请保持善良，是你的永远都是你的，静静等待吧，王子一定会来的。 是的啊，另外呢 Sexin 说佐罗和大力水手有人记得吗， 记得记得， 这个应该记得吧， 大力水手泡拍 啊，有这么一句吗， 对啊，就每次结束的时候都会这样呀，一看你就是小的时候还是比较喜欢那种打打杀杀的这种。 波派不是每次都是就是 Oliver 那个脚真的是超大哈，波派是有一个胳膊真超粗壮哈。 你都记了些什么记忆点呢大家小时候最爱看的一篇童话故事可以继续发送答案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这个电视剧呢它是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它要拍的这个角色呢霍去病大家应该都非常了解了，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少年将军。 对，那最近呢这个电视剧呢霍去病公布了最新的片花却遭到了很多的历史学者和博主的批评，引起争议的焦点在于霍去病的出身高贵，舅舅是将军，姨父是皇帝，姨妈是皇后，但是呢剧中却将霍去病塑造成了草根出身，史上哪怕没有打过败仗的这个战神霍去病呢在剧中居然一度沦为了俘虏，霍去病和匈奴王子伯利的友情也不符合他视匈奴为死敌的历史记载。我觉得这个我是站在历史学家这方面的，因为霍去病大家非常非常非常清楚他是皇亲国戚嘛， 对，就是你非常熟悉的这种历史人物在改编的时候尤其是要慎重一些，特别是逆着历史的这个记载去做一些改编、可能有的时候你会符合影视剧的一些逻辑啊，或者说符合影视剧的这种冲突让大家更容易接受，可是他已经不是那个人了。 其实你可以架空一下嘛，你就直接说到一个少年 月月鸟， 少年英雄月月鸟就 OK 了你干嘛要叫霍去病呢，对不对啊？ 真的是，哎，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少年，但是呢 不是月月鸟， 不是月月鸟，来自李荣浩。 你好吗？去吧，去蓝天白云下。这不害怕。

最后来关注，近日王菊的新歌 Work For Me 的 MV 曝光，不过从宣传照到 MV 被网友指出抄袭蔡依林的歌曲呸，网友们还晒出了多张对比照，表示这几出太相似了。日前王菊在某节目中回应了抄袭一事，称相似但不雷同。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高丽灯具港年底收官，12月16日，奇幻儿童剧砸蛋送金条，满额享惊喜，多重盛会等你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多车事故，请您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沉在川流上，留在船道下，残留的液体在稀薄中消失尽，游戏的念头在泡影中蔓延起，美好是因为挑战无私的天真，罪恶是因为克服背叛的恐惧。泉水的音乐在玫瑰风中打起，牧神的笛声在快乐道中苏醒，美丽是因为滞留昏迷的倦意，丑恶是因为无视梦境的失去。梦境的失去在陆地中蔓延起，美好是因为克服美好的恐惧，美好是因为无视美好的失去。 感谢在寒冷的冬天为大家送来了暖暖日光的苏打绿。这里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8点36分，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我是郭鹏。 那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啊，小的时候最喜欢看的一篇童话故事。长笛跟我们说，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童话故事就是彼得潘还有爱丽丝梦游仙境的童话故事。 对， 大家现在其实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其实也在抱着这种绘本哈，在仔细的阅读，就用小手啊指着当中的一些人物或者句子的时候，你觉得他们非常可爱，但其实演到 到出来了很多的笑话，比如说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他说长大以后啊，姑姑还提起来有一次有一天突然找不到你了，最后发现居然躲在书柜子里面看图画书，还把门带上了。 姑姑果然都是一样的啊，静宇是吧， 姑姑这是什么梗。 想起了你那天大姑的故事、 啊、我大姑哈、啊、非常关心我。 对啊，来再来看一下这个小熊猫奇，他说魔幻讽刺黑暗系大作魔方大厦，你没有看过啊？ 对，就小的时候也是中央六台天天放的、啊、 对，就是小的时候看真的感觉好恐怖，长大再看的慢慢理解了其中的含义，感觉确实是一部国产精品。魔方大厦我觉得确实你当时看觉得每个人物都像歪歪扭扭的那种小孩画出来的， 对，就很奇怪说怎么会这样，但其实完全给你打开了你没有想象过的新世界。 对， 我觉得在我的印象当中开脑洞可能就是从魔方大厦开始的吧， 而且他的脑洞确实很大，而且有一定社会的现实或者揭露现实讽刺意义啊。 嗯， M 叔跟我们说三只小猪的故事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了、 嗯、 记得第一次听的时候只有4岁，我当时特别害怕，还记得听的是录音带，就那个音效特别好、 嗯、 感觉就有点像张震讲鬼故事 就三只小猪的故事对小孩来说就像张震讲鬼故事、啊、 对对对对，就我们可能觉得就是很可爱的童话的这种童趣的色彩，但对于小朋友来讲他们是接受不了的。 其实确实挺可怕，你想一个狼外婆还挺可怕的 啊 那应该不是，那是小红帽的故事吧、 啊、那是小红帽的是吧， 这是三只小猪的故事。 三只小猪不是要吹走吗，那个狼要吹走吗，把那个房子啊 月亮小哥哥、 啊、完了完了，串了 到哪里去了啊， 舒克。 各位小的时候最喜欢看的一篇童话故事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啊。 嗯， 接下来要告诉大家著名的导演田壮壮，哎，近些年听到他的名字可能都是客串主演了某部影片、 嗯、 有客串主演了某部影片，拿到了某部什么影片的提名奖， 对， 但他现在终于要回归自己的正业来拍电影了， 而且要拍的是非常著名的来自于作家阿成的小说树王。你知道之前呢他有三王嘛，齐王、 嗯、 孩子王和树王、 嗯、 齐王孩子王呢在很早之前都已经被改变了啊，那这一次呢树王呢也是被田壮壮拿到了啊，他们已经呢完成了在云南的看景的工作。作为第五代的导演的核心之一呢，田壮壮从1980年代呢就开始陆续拍摄出了红象、猎场、扎撒以及呢盗马贼等等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些电影啊。 对，但近些年来大家可能更多看到他都是出现在张艾嘉还有刘若英的电影当中哈， 对， 分别是在张艾嘉的相爱相亲还有刘若英的后来的我们当中出演角色， 那个粘豆包， 哎， 那个老人啊， 是，就是大家经常去了电影院之后回来给我们的一些反馈都是说啊，真的是被田壮壮导演饰演的那个父亲的角色感动到了、 嗯嗯、非常非常好。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依然是来自电影后来的我们当中的插曲，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象你们的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 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愁万锁，也没人可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 很久的朋友来自田馥甄，非常感谢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好听的 OST 啊，除了这首歌曲啊，还有陈奕迅的我们，包括当时五月天演唱的后来的我们的同名的主题曲啊， 是非常非常多，而且呢很难得在一部戏当中呢集结了这么多的 OST， 虽然是之后看电影的时候觉得啊就不如 OST 那么好但是呢就是能留下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曲确实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哈。 公爷叶明也提到了说，后来的我们井柏然的爸爸居然是田壮壮老师啊，哦，怪不得觉得好眼熟，可是就是想不起来他是谁。 嗯， 人家是做幕后工作的，他的新片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哈。这是改编自阿城小说的树王，马上就要被搬上荧幕了。 是的，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社会现象，这也是一个调查啊，就是说通常大家在机场火车站这些公共区域的时候都有一些人，哎，大家会说看他多没素质啊。 嗯， 所以在机场的时候你最讨厌别人做什么？ 对， 我先问问你吧。 问我机场吗？ 嗯， 机场很讨厌别人做什么？机场好像还好，哎，就是但是你得看是什么场景，如果是我去排队的话呢，我当然是很讨厌插队的。 对， 因为机场其实插队这件事还挺多的。 是， 有的时候你也不好说，就有的人他是自己占了位子，然后让其他人插到自己前面， 对， 他自己家人之类的，但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趁旁边人不注意他可能会往前插一下 就混进去哈。 对， 但其实比如说有的人赶飞机他希望说跟你打声招呼说插在你前面，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 OK 啊。 但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说你虽然排在前面可是你就在那各种玩，然后等到你跟前的时候你才开始，哦哦，等等我找找我的护照，我找找我的身份证，哦，我再找找这个证件，哎，我那个行李牌怎么找不着了，那你之前干嘛去了我就特别想问干嘛不要提前做好准备呢。所以就是每个人讨厌的机场行为当中都有一些自己可能性格当中的一些习惯养成的。 对，我又想起一点，就是应该有大声喧哗吧。 对， 特别 所以呢其实英国的一个舆论调查公司也是已经调查了2000名乘客，总结出了十大惹人讨厌的机场行为。 嗯， 那么刚刚月月鸟小哥哥提到的插队就是排列第一的，有57%的受调查者都对这种行为感觉到好讨厌啊，怎么这么没有素质， 对，非常厌恶。我们来看一下排到第二到第十位的分别是把行李放在座位上导致其他人没地方坐，这个事太普遍了， 这也很讨厌。对， 而且这个事特别特别特别普遍，你甚至普遍到了没有办法去说这件事的这种程度哈。 嗯， 啊，第三呢就是没有准备好护照或者相关材料耽误大家时间，你刚才说到 的是 另外呢就是不懂或者不遵守安检规则，因为你如果不懂和不遵守的话呢 你也 会 耽误大家的时 间，也会变相延长时间了。 是，大家在机场其实都很累很忙的。 对， 还有呢就是没有准备好行李需要重新打包，然后耽误了整个队伍前进啊，包括在机场当中乱跑，嗯，撞到其他人，包括不把手推车放好，手推车随便滑的时候可能就会撞到其他人。 对，另外呢就是过安检的时候没有取出所有的金属物件使得探测器报警，这个事儿反正经常会碰到哈。 是， 另外就是在登机口没有开放的时候就开始排队，以及错拿别人行李，最后一条应该不是有意为之，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出现的话应该是最烦的一件事吧。 对，就是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些啊。礼仪专家也提出了有教养的人呢基本都会考虑到他人的感受，所以大家其实也做一个参照嘛，嗯，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哎，是吧， 注意自己的行为以及对于其他旅客的这种互动啊就是非常重要的。 嗯， 毕竟在机场呢大家其实都是在旅途当中，难免会比较烦躁一些，而且呢有的时候还会赶时间，所以互相照顾互相体谅就是最好的了。 去机场的事呢不可避免，尤其是像静瑜说的年底了嘛，很多人还准备去趟马尔代夫啊、海南啊、昌平啊，都是有可能的是吧 去昌平坐什么飞机啊自己开车好了。好了，今天最后再为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那么在地面弱气压场的控制之下扩散条件会转差，大家注意做好健康防护。 哎，是，总体来说呢未来3天没有冷空气的活动，气温将会缓缓的回升，周日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6度左右，哇好温暖啊。 是的，那么周天就会有冷空气了，雾和霾将重新消散，我们就会看到蓝天白云的好天气了。当然 然呢，如果觉得想要趁这个周末两天的假期偷偷的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么在飞机场10点半等你。 嗯，好了，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陶喆，飞机场的10点半。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我们下周再见咯。 下周见了各位。 我喝了喝去渴了，还是要剩一点，剩一点给你。 Oh yeah, for my baby。 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 baby、oh, 我以为走下去是一到了，可是你的影子没出现，我想你可能在等待你的行李和你的红色和白色的皮衣。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oh, 我以为走下去是一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Forever Young 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全球独家大首播。 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活得高亢低落，高亢低落，有个沙漏在心中荡漾。无需时间让皱纹蔓延了，对在意的事手也握紧了，不言的过结果可我可有，不是命运，这是我最深爱的时间。